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76集，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五。 这不出了只耗子，特别特别的贼啊，放了好多老鼠夹就是不上当，每天抱走一个鸡蛋。 就抓不住他吗？ 没用，昨天花丽丽和小虎大虎都上了，可还是没逮住耗子，鸡蛋被偷走了，大红闹腾到现在。 大红是 尾巴上长了几根红毛那只大公鸡啊。 赵普和公孙正好从外边进来，赵普也有些纳闷， 这邪了门了，三只猫还抓不住一只老鼠。 陈星和月牙对视了一眼，陈星抱起花丽丽，一只接近20斤的大肥猫。 花丽丽晚上睡着了根本爬不起来，爬起来要用一炷香的时间。 喵界的耻辱。 然后大虎， 陈星抱起一只黄色的虎纹大猫给众人看，众人对视了一眼，月牙四处找了找，抓起一旁树上一只蜗牛放到大虎眼前，大虎突然窜出老远，躲到展昭身后。众人默默地看了看那只胆小的猫一眼， 这也是喵界的耻辱。 最后是小虎，月牙戳了戳小虎，小虎就拿脑袋蹭他的手。陈心将一旁树上挂着的包大人养的辽哥的笼子拿下来，小虎继续抱着笼子蹭辽哥，众人无语地看着那只看到谁都蹭的傻猫。 唉，喵界耻辱呀。 那岂不是整个开封府都没有能抓耗子的猫啊？ 众人下意识地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小五，最后一起摇头，的确是没有。这时就见展昭将一个小笼包塞进嘴里，摇了摇头。 还是我来吧。 你确定你要抓耗子？不要勉强啊。 再机灵的耗子也会有破绽。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不过展昭耳力好，动作又快，估计那耗子要倒霉了吧。可是第二天清晨，白玉堂起床就看到院子里展昭闷闷地坐在那里，一旁厨房大娘双手插着腰正数落他。 你说你还敢自称猫爷，昨天一气儿丢了两个蛋，你说你是不是疼那耗子又送了他一个。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感情展昭这是喵界的叛徒。展昭无奈叹气，白玉堂到他身边坐下，拨了个茶叶蛋给他。 你也没抓住啊。 那耗子动作特别快，关键是无声无息的，要不是阿花和大红叫起来，我都不知道他来了。 你是想说那耗子会轻功？ 是啊，耗子轻功可好了，我看到了，是一只白色的，还会飞呢。 那不是耗子吧？会不会是只无鼠？ 无鼠 啊，有可能。那耗子常年在林子里生活，四足之间皮都连着，跟只鹞子似的，所以能无声无息地飞来飞去。 那怎么办？拿个网抓住它。 不要，无鼠很可爱的，大概是天冷了林子里没吃的，然后母无鼠刚刚下了崽，偷蛋回去喂小无鼠，要是把大的抓住了，小的要饿死的。 那怎么办？他们除了蛋还吃别的吗？ 吃坚果的，松子什么的都吃。 当夜全体人员出动，在鸡窝附近埋伏，小四子在鸡窝旁边的一个石头桌子上放了一大把花生米。夜深人静的时候，果然就见一只白色的耗子一样的小东西悄无声息地往鸡窝的方向飞了过去。 哎呀，他可能养成习惯了，没发现花生米怎么办？ 不怕。 说话间，众人突然就听到喵一声传来，一惊，都四外找，哪儿来的猫？不是外边来的厉害的野猫吧？可别吃了那小老鼠。那五鼠 果然也听到猫叫声了，吓得转身就跑，一跃上了石头桌子，看到了花生米，抱起一把跑了。过了一会儿，就见那五鼠探头探脑又回来了，到了桌子上又抱走了一些花生。就这么来回了好几趟，小五鼠把花生都抱走了。 嗯，这些应该够他跟他的宝宝吃好几天了，过几天再给他放一点，以后应该都不会偷鸡蛋了。 问题是哪来的猫啊，好敏锐，好神奇啊。 众人都点头，这猫是怎么发现那五鼠的？可是看了半天，众人都没看到猫影。展昭一跃落到了鸡窝附近，因为怕吓走那只猫，所以展昭悄无声息地落地。正在他感慨自己动作很轻盈，应该不会被猫发现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喵一声传来。展昭寻声找，可找了半天哪有猫啊，连根猫毛都没找到。展昭纳闷，其他人也过来找， 猫呢？ 找不到猫的同时，众人却听到有猫不停地喵喵叫。这时就见小四子走了过来，伸手推了推正孵蛋的老母鸡阿花。阿花挪了挪肚皮，小四子从阿花的肚子下边摸出了一个鸡蛋来。小四子把鸡蛋掰开，原来是两个空蛋壳组成的一个鸡蛋，里头没有蛋清蛋黄，只有一只蝌蚪一样外形圆乎乎一个大脑袋，后边有一条尾巴的褐色的小虫子，没眼睛没鼻子，就有一张嘴。小四子在那虫子眼前打了个响指，就见那虫子一张嘴，喵一声，像极了猫叫。 这是什么？ 这是猫猫骨，这虫子天生叫声就很像猫，所以得名。 这是用来干嘛的？ 白玉堂头一次觉得这虫子还是有优点的，起码叫声很好听。 是用来侦察内伤的，猫猫骨对没有规律的声音尤其敏感，比如说人体内有内伤，在内出血或者肺部异响，它都能听出来，会发出喵喵的叫声。还用来看门，比任何猫狗都管用，因为就算是再细微的响动它也能发现，五鼠一靠近它就喵喵叫，把老鼠吓跑了。 众人赞赏地看着那只大头蛊虫，原来是喵界新成员。 啊，好可爱啊。 展昭伸手刚要去摸一摸，公孙和小四子赶紧摆手，只是那只猫猫蛊已经蹦起来了，啊呜一口咬住展昭的手指头。展昭疼得一蹦，众人哗啦后退一步，这虫子咬人的。小四子赶紧将虫子从展昭手指头上夹下来，众人再看展昭手指头上一个血洞，展昭张大了嘴， 竟然咬人。 这虫子脾气坏得很，除了主人其他人都咬的。 众人默默地看了一眼在小四子手上乖乖晃尾巴的小虫子，竟然认主人，好乖，喵界奇迹呀。重重培育品五号，一闪一闪星星谷。这天掌灯，展昭和白玉堂在太白居吃了郭天大厨新研究出来的极品麻辣锅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开封。刚走进院子，就见黑灯瞎火的院子里，殷侯站在井边低头看着井口，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殷侯要干嘛？打水洗脸吗？正疑惑，突然就见殷侯一脚踩着井边，那意思像是要跳下去。展昭赶紧扑过去抱住殷侯，白玉堂也拉他回来，同时惊骇，老爷子什么事情想不开要跳井啊？ 他不是要跳井。 这时身后传来说话的声音，原来一旁的石桌边天尊和红九娘都在，正喝茶呢。 外公，你干嘛呀？ 我刚才洗脸的时候把天珠放井边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掉井里去了。 哦。 展昭算是明白了，原来殷侯是下去捡天珠手料。 老爷子，我去吧。 这时折影跑了过来，众人都知道折影水性很好，不过嘛。 黑漆漆的，你下去了你也看不见呀。 倒也是。哎，不过天珠挺沉的，估计沉到底了吧。 哎，慢着慢着。 包大人正好走进来，赶紧阻止众人。 河井是个葫芦井，下边很大，但是水很深，万一到了底下弄不清楚方向很危险的。 可惜没有能在水底下亮的灯笼。 谁说没有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